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热点问题答疑第三期 Spring 框架中的设计模式。在构思这个专栏的时候，回想当时我是如何研究 Tomcat 和阶梯源码的。除了理解他们的实现之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架构和设计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对设计模式的运用，让我收获到不少经验，并且这些经验通过自己的消化和吸收，是可以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在重要的热点问题答疑第三篇，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对设计模式的理解。有关 Tomcat 和阶梯所运用的设计模式，我在专栏中已经有所介绍。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 Spring 框架中的设计模式。Spring 的核心功能是 IOC 容器以及 AOP 面向切面编程，同样也是很多 Web 后端工程师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框架。相信你一定可以从中吸收到一些设计方面的精髓，帮助你提高设计能力。我们首先来看简单工厂模式。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场景，当 A 对象需要调用 B 对象的方法时，我们需要在 A 中另一个 B 的实例。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验编码耦合。它的缺点是，一旦需求发生变化，比如实验使用 C 类来代替 B 时，就需要改写 I 类的方法。假如应用中有1000个类，以验编码的方式耦合了 B， 那么改起来就费劲了。于是简单工厂模式就登场了。简单工厂模式又叫静态工厂方法，其实质是由一个工厂内根据传入的参数动态的决定创建哪一个产品类。 Spring 中的 Bean Factory 就是简单工厂模式的体现。 Bean Factory 是 Spring IOC 容器中的一个核心接口，它的定义我贴到文稿中了。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具体实现类来获取 B。 从文稿中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者不需要自己来拟对象，而是通过工厂类的方法 get B 来获取对象实例，这是典型的简单工厂模式，只不过 Spring 是通过反射机制来创建 B 的。下面我们来看工厂方法模式。工厂方法模式说白了其实就是简单工厂模式的一种升级，或者说是一种进一步抽象，它可以应用于更加复杂的场景，灵活性也高。在简单工厂中，由工厂内进行所有的逻辑判断、实例创建。如果不想在工厂内中进行判断，可以为不同的产品提供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工厂生产不同的产品，每一个工厂只对应一个相应的对象，这就是工厂方法模式。 Spring 中的 Factory B 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Factory B 可以理解为工厂 B， 你可以先返回文稿看看它的定义。我们定义一个类 User Factory B 来实现 Factory B 的接口，主要是在 Get Object 方法中另一个 User 对象，这样我们可以通过 Get B 来获取是该工厂所生产的 User 的实例，而不是 User Factory B 本身的实例。下面我们来看看单例模式。单例模式是指一个类在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只允许产生一个实例。在 Spring 中并可以定义为两种模式，多例和单例。 Spring Bean 的默认是单例模式。那 Spring 是如何实现单例模式呢？答案是通过单例注册表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使用了 HashMap。 请注意文稿中的代码为了方便你阅读，我的代码进行了简化，上面的代码逻辑比较清晰，请到 HashMap 中去拿单实例对象，没有拿到就创建一个添加到 HashMap 中。最后来看代理模式。所谓的代理就是指它与被代理的对象实现了相同的接口，客户端必须通过代理才能与被代理的目标类进行交互，而代理一般在交互的过程中进行某些特定的处理，比如在调用这个方法前做前置处理，调用这个方法后做后置处理。代理模式中有几个关键的角色。第一个是抽象接口，它定义了目标类与代理类的共同接口，这样在任何可以使用目标对象的地方同样可以使用代理对象。目标对象就是定义了代理对象所代表的目标对象，专注于业务功能的实现。第三，代理对象，代理对象的内部含有目标对象的引用，收到客户端的请求时，代理对象通常不会直接调用目标对象的方法，而是在调用之后和调用之前做一些额外的逻辑。代理模式的好处是可以在目标对象的业务功能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公共的逻辑，比如我们想给目标对象加入日志、权限管理和事务处理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代理类来完成，而没有必要修改目标类，从而使得目标类保持稳定。这其实是开闭原则的体现，不要去随意的修改别人已经写好了代码或者方法。代理又分为静态代理和动态代理两种方式。静态代理需要定义接口，与被代理对象与代理对象一起实现相同的接口，我们通过文稿中的一个例子来理解一下。而 Spring 的 AOP 采用的是动态代理的方式。 动态代理是指代理类在程序运行时由接位们动态的创建。在上面静态代理的例子中，代理类是我们自己定义好的，在程序运行之前就已经编译完成。而动态代理，代理类并不是 Java 代码中定义的，而是在运行时根据我们在 Java 代码中的指示动态的生成的。那我们怎么指示 JDK 去动态的生成代理类呢？在 Java 的 Reflect 包中提供了一个 proxy 类和一个 invocation handler 接口，通过这个类和这个接口可以动态的生成代理对象。具体来说有如下步骤。第一步，定义一个 invocation handler 类，将需要扩展的逻辑集中放到这个类中，比如文稿中的例子模拟了添加数目控制的逻辑。第二步是使用 proxy 的 new proxy instance 方法动态的创建代理对象。文稿中的代码实现和静态代理一样的功能，相比于静态代理，动态代理的优势在于可以方便的对代理类的函数进行统一的处理，而不用修改每一个代理类中的方法。 Spring 实现了通过动态代理对类进行方法级别的切面增强。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即使就是动态的生成目标对象的代理类，并且在代理类的方法中设置拦截器，通过执行拦截器中的逻辑增强了代理类的方法，从而实现了 AOP。 今天我和你聊了 Spring 中的设计模式。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拿到一个任务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功能实现了，从来不考虑设计的问题，因此写出来的代码就显得比较稚嫩。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会有意识的去思考这个场景是不是用个设计模式会显得高大上呢，以后重刻起来是不是也会更加轻松一点呢。慢慢的我就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用优雅的方式去实现一个系统，这也是每个程序员需要经历的过程。今天我们学着 Spring 的两大核心功能 IOC 和 AOP 中用到的一些设计模式，主要有简单工厂模式、工厂方法模式、单例模式和代理模式。而代理模式又分为静态代理和动态代理， JDK 提供了动态代理的机制。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CGLab 来实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理解一下它的原理。注意到在 New Proxy Instance 的方法中传入了目标类的加载器、目标类的实现的接口以及 My Invocation Handler 三个参数，就能得到一个动态代理对象。请你思考一下 New Proxy Instance 方法中是如何实现的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想法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小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